其实不想再有隐藏，只要能这样靠着你的肩膀，就可以什么都不想。星星啊，

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默默地告诉我初恋的忧伤。这城市一摊开它孤独的地图，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挣扎。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挣扎。

多了，快乐却像秋天的花越来越少了。 你怎么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一起来做游戏，就算刮风下雨都不怕，就怕爸爸妈妈叫我回家。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一起来做游戏，就算刮风下雨都不怕，就怕爸爸妈妈叫我回家。

单的日子，如果彼此还能相望，面对面开怀大笑，那该有多好。让希望在风中燃烧，不是所有理想你都可以去创造，只是要让自己明了，拥有自信和未来的骄傲。忙碌的城市也有孤单的日子，如果彼此还能相望，面对面开怀大笑，那该有多好。如果彼此还能像往日面对面开怀大笑，那该有多好。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答啦啦啦啦啦，滴答啦啦啦啦啦，滴答啦啦啦啦啦， 相思的眼泪，喝一杯清清淡淡的愁，任秋风在窗外瑟瑟地吹着，吹不去满日的浓郁。多少个春去秋来，多少个春是无解的谜，默默你忘却是模糊。你说要把握，你说真情可贵，要把那誓言长相守。秋月里邂逅，秋风中缠绵，不知何处寻你影踪。如今多少的前尘和往事，随着无情的岁月飘逝。无端又无心惹秋风，怎落得一地孤黄。难道你只一秋梦断难留，秋去梦无痕。 到风中缠绵，不知何处行踪。如今多少的前尘和往事，随着我情的岁月飘逝。无端有心惹秋风，怎落得一地孤黄？难道你我的缘匆匆只一秋，梦断难留，秋去梦无痕。 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陈爱妹演唱的《最好我们都不懂》，稍后进入我们的下一站回味下半时段。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

会溅在我臂弯上的酒。半个我找了好久，总在上班之前下班之后心好空。半个我闷了好久，爱将我的心中弄个洞，结果在回忆里游。你有半瓶酒，当我喝完就是忘了你的时候，人啊难免会有脆弱，借一点外力比较容易入睡做梦。 伤。